follow 咗未啊？系啊 ，like 咗未啊？咁就可以喺上面咧用 private message 将你嘅故事你整理咗，你可以打咗出嚟。系啦，简介咁样 send 俾我哋，咁我哋之后就会再同你联络，睇下点样样去处理嗰个故事啦。同埋最紧要就系你要拣一首歌去配合你呢个故事嘅。 嗯，好期待听到你嘅故事啊！无论系开心唔开心，甚至乎你想讲你想讲鬼故都得噶。 系爱情故事、人生故事啊，以前啲回忆啊，有啲好重要嘅人，你好想送歌俾佢，一啲你旧同学啊、旧情人啊嗰啲啦，系啊，好阔噶我哋， 好阔啫，非常之我哋。博爱啊，大爱到不得之了。电话号码1872388。 咁我其实平时我哋 WhatsApp 倾偈，除咗讲公事之外啦，咁有时会讲下猫之外，仲有一样嘢会讲嘅，就系、是、上网睇到一啲得意嘅嘢，会 send 俾对方睇。咁其中一样近排睇得好多，唔知点解，就系嗰啲星座嘢。 我都唔知点解，我以前我系觉得你唔信呢啲嘢噶。我对你系一个咁嘅印象，于是乎我以前同来即系从来都唔会同你 share 呢啲嘢咯。 嗰、那个信唔信呢？我信嘅，应该先答咗呢个问题，信嘅。而令到我信嘅原因系因为系一个非常之好嘅 topic 去同人倾偈啦，因为好功能性嘅。 即、哦、系、就是、追女仔，诶、欸，你咩星座？ 我是你的后援会，有时真系攞呢个星座嚟了解嗰个女嘉宾系一个几好嘅切入点嚟，哪怕佢真实性格同星座所讲嘅一唔一样都好啦，因为星座你计太阳星座十二个，我俾你计埋月亮星座个 combination， 即系十二乘十二，即系应该系144啦。如果冇计错，咁你全世界应该唔止144种人噶嘛？ 梗系啦， 系啦。咁但系一个好好嘅方法，你去了解嗰个人。咁我哋发现呢个 topic 原来自己研究一下咧系有作用嘅。咁又on the other hand， 我发现我自己个星座我系人马座啲射手座，咁佢讲啲嘢又好似几啱咁嘅。 我哋对人马座最大嘅印象就系束搏不累人马座。 呢句歌词我觉得系写得好，虽然成首歌得嗰句讲紧人马座， 是啊、 但以后你逢亲讲起人马座，你都会谂起呢句。系啦、 啊， 明明只歌叫思觉失调， 几啱你哋， 几好意头咧咁。咁跟住最近我哋即係上網睇嗰啲就係、是、其實都好耐，但係近排 send 得多就係講一個 scenario， 究竟十二星座會有啲乜嘢反應咧？咁樣，咁我自己都覺得我哋自己兩個星座好準，譬如阿瓊係天蠍座咁啊，呢排生日啦咁， 恭喜曬我， 預祝佢星期六生日快樂啦， 多謝， 講咗噶啦咁，跟住我就十二月就係一個月之後，即係我哋都係啲近年尾嗰啲生日嘅人咁，咁我哋就會通常認識星座都會認識埋前後附近嗰啲，一係就你嘅前度啦。 系， 一系就系你附近嗰啲， 系啱啦。 搞笑，你阿妈系咩星座会了解嘅？ 唔系最紧要系你唔知点解，我觉得因为你妈咪都系天蝎噶嘛。 系啊，我完全唔觉得佢系噶。 系啊，所以其实 我系早几日先发现系阿妈系天蝎噶，原来咁样。 我想问，咁你阿妈咪咸唔咸湿噶？你觉得？天蝎座成 生两件，你觉得咧？喺大气电波讲自己阿妈咸唔咸湿呢个题目，果然系好阔啦。 因为真系噶，唔系话成日话天蝎座咧有两大印象俾到人啦。第一就系记仇， 记仇啦。 第二就系咸湿。我曾经唔知道原来咸湿呢个系咁深入民心噶、 啊， 直到系咧好多人同我讲曾志豪系天蝎座之后，啲人第一反应就系佢好咸湿噶，佢天蝎座噶咁样。 周涉都系天蝎座啊？ 咁佢咸唔咸湿啊？即 都几啊？史提芬斯芬都是天蝎座的， 咁佢应该真系咸湿啲。 我哋监制卡文都是天蝎座。 嗯，好啦，唔方便评论太多啦，咁样。咁但系咧，即系我头先我哋讲啦，话喺唔同嘅情况底下，十二星座有啲咩反应咁样啦。咁就话说咧，如果当你攞到一个水晶球，可以同佢许愿，系啦呢个。其实我觉得天蝎系好准嘅。佢话如果天蝎座攞到个水晶球，佢许愿嘅内容就系我想所有得罪过我嘅人都得到报应。 好 mean 啊呢下，但系真系好重、啊。 你知唔知我 share 攞我自己 Facebook 啦？我系所有天蝎座嘅朋友都嚟鼓掌拍叫好。 Very good, well said、 啊。咩？同埋最紧要就系原来我哋曾经以为天蝎座系一个好神秘嘅星座啊，但原来佢一早俾世人看穿了。即大家都知道佢嗰种技术同埋嗰种小气系真系入骨噶。 咁呢刻如果有水晶球，你想边个得到报应啊？ 哇，其实我嗰个 list 咧系厚过黄叶噶，所以系冇得够就咁讲。但系咧，我反而觉得人马座嗰个都几准噶、哦。人马座嗰个就话，如果佢揸到水晶球咧，佢希望有无限嘅钱同埋时间去玩。 明明头先你唔系话好准噶，你系觉得有疑问噶嘛？呢、這个 我因为我有疑问，系因为我觉得人马座系爱自由嘛，大家都觉得，所以我去玩好好啊。但系因为唔知点解咧，我喺忧国性身上我一种错觉， 你是喜欢翻工的、哦、你是做事认真的、哦、 做事认真呢是和喜欢翻工有两件事来的。 啊喜欢认真和喜欢翻做事认真和喜欢翻工有什么两件事啊， 我做事认真是因为那样东西，首先工作在生命当中需要的啦。 是。 是。这个问题可以迟啲探讨，我真的有想过人为什么要翻工，同埋有一只歌叫边个发明了翻工啊。那时听完之后我真的思考过为什么人是需要翻工，其实是有得解的，你推翻去前面。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 division of labor 来的。即是这个有机会我可以再长谈，我真的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是解得通的。咁总之就我哋生命当中需要翻工去赚钱，有收入去维持生活啦。咁所以呢样嘢你必须要做。咁嗰样嘢既然要做嘅话，你冇得 say no 咧，认真做就系我哋嘅态度。 哦。 咁但系如果我有得拣，我做富二代，摁摁脚咩都唔使做，可以过人世，同埋要翻工好努力咁样做换取金钱，我梗系想做富二代啦。 哦。 所以我话系两件事就咁解啦。我要做嘅嘢，我系会认真做嘅。 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会这样，即是人马座我们说都是其实应该是这样的讲法。 嗯，我认识很少人马座、啊、坦白说。 你识什么星座多？ 天蝎、啊、 真的 水瓶、啊、这两个星座在一个生命当中出现得多，而且都重要的位置的出现。 Okay. 所以我很同意你说关于天蝎座的那一样东西，即是记性。记性的咸湿那些很难讲，我真的不知道。亦都不想问，因为我眼前有一个。我唔系好想喺呢度问， 好多朋友都系天蝎座，唔知道平时佢哋有冇咸湿你咧咁样。 跟住水瓶座都系嘅，有啲重要嘅朋友或者有啲前途都系水瓶，嗰种拥有自己一个宇宙， 嗯， 系嗰种嘅情况，唔系活喺地球嗰种状态，好明显嘅。 明啊， 系啦， 同埋我成日觉得水瓶座系几自律嘅， 嗯， 所以我成日觉得，即系你话俾我，你曾经讲过话你有前度系水瓶， 系啊， 我觉得哇，你哋两个火星撞地球、 啊，撞得好劲啊！ 因为水瓶座嘅自律加上人马座嘅爱自由咧，你哋两个系点样沟得埋一齐咧？其实 炒硬啊，真系炒噶， 所以而家咪变前度啦，系咪？ 有一个好典型嘅例子出现喺啱啱讲水瓶同人马嘅嗰种唔协调， 系 就系、是、夹 schedule 啦。我要翻工，嗰阵时女朋友水瓶座系要读书，咁我哋要夹一个星期，究竟边一日会见面？嗰、 哦、 时就系佢会话点解成日都唔可以早啲知道嚟紧呢个星期我哋边一日会见呢？即系佢好希望系星期日，新嘅星期即将开始嘅时候，摊个 schedule 出嚟夹一夹，我哋边日见，边一日我做自己嘢。 嘅自律嘅嗰个。 然后我呢啲咧就系、是，我今日咧可以早收工啊，今晚食饭啦咁。 啊，佢就唔得呢啲嘅。 唔得啦。以头先讲嗰一种嘅，佢真系好典型嘅，所以系就系喺呢一个 issue 上面系夹，即系 match 你头先讲嘅嘢。 咁冇啦，呢、這个冇可能一齐，呢、這个基本生活步伐都唔一致。 但系 系点啊？点啊？点啊？ 但系 系 人马座有一个经常俾人误解嘅地方喺爱情上面， 系 成日讲爱自由，唔希望束缚，咁、 啊、 所以有一个假象就系觉得拍拖时嘅人马座。是会花心啦， 会捉唔住啦， 成日会撩其他人啦， 系咯，靠唔住啦， 系啦，一脚踏几船啦咁样。 嗯，因为人马有四只脚啊嘛，大家觉得系。翻翻嚟啊！ 咁唔知蝎子有几只脚咧？ 哇！我哋其实咧，蝎子咧，我想话嗰啲脚都唔紧要噶，最紧要系佢条尾有毒。 唔系，系啦， 系啦。 如果你嘅脚嘅话，你仲多过我啦。咁但系我必须要讲就系人马座，如果你睇一啲网上面啦，即系好 general 咁样去讲，拍拖时嘅人马座，佢对住佢嘅情人。是非常之专一的，这件事我非常之同意，因为我的而且确是这样，当跟了一个人拍拖之后一心一意对他，很少会有歪念的。 现在开全咪咁喎，真係好难讲啲太过分嘅说话啦。但係你喺呢啲咁嘅场合咁样赞自己。 你试下讲有咩过分嘅说话你想讲我即管俾你讲。 喺开咪嘅情况底下咁样赞自己即係于礼不合喎、啊、邱生。 有得解嘅。 点啊， 因为人马座追求自由嗰样唔想俾人束缚。 係。 嘅其中一个嘅 source 係一啲麻烦嘅嘢。一啲麻烦嘅嘢前身就会觉得、嗯、哎呀我做唔到自己啦，我做唔到我想要嘅嘢啦。 係。 而当拍拖嘅时候，我已经有一个对象，我自己选择自己攞嚟㗎嘛。 哦，明白。 咁我就唔会节外生枝，因为节外生枝呢会令到嗰个爱情好麻烦，同埋令到自己嘅生活都好麻烦。 简单一句即係懒啦。 都有啲。 即係唔想搵麻烦俾自己，觉得即係隔篱有一件咪佢咪佢囉咁样嘅意思㗎嘛。 係啊，但当然係爱嘅。但係你嗰样嘢我不能否认。因为你揀咗啦嘛，咁我何必要再搞咁多嘢呢？同埋喺我自己啦，我应该唔能够代表所有人马座，因为做好多性格。但係对于我嚟讲，一个人马座 嗰種嘅貪玩，或者好想喺生活當中唔同嘅條件，可能工作啊、朋友圈子啊各樣嘢，滿足到自己好奇心等等咧，唔係淨係愛情咯。即係我個世界愛情係只係一部分，唔係全部。咁所以如果我有深夜嘅時候，所謂嘅深夜就係可能我想夜晚晚躝街玩嘅話，我唔一定要揾第二個女仔去做我一個小三或者。系啦， 即系佢唔系要揾一个暧昧嘅对象，佢即系想揾一个 有个盘， 系啦。 而嗰一啲嘅嘢，其实身边嘅朋友啊、同事或者各样嘢，系可以满足到嘅时候， 嗯， 咁样咁可以满，即系叫完整咗我嘅生活咯。咁所以喺拍拖嘅时候，我嗰种心意系唔需要揾第二个女仔去 fulfill 噶。 我可以好肯定一件事，就系、是、你一定冇办法同天蝎座嘅拍拖咯，因为天蝎座嘅霸道程度咧。佢就系应该要攞晒你生命嘅全部噶， 哦， 即系佢点样可以容许你生命净系得部分 partly 系佢咧？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 嗯，系咪可以留俾你思考一下？ 可以思考一下呢一个嘅问题。但系就系即系唔同嘅星座啦，如果你相信的话，一个参考啦，喺爱情上面都唔同嘅。 你可以讲系贴心伴侣。字典有一百种的情绪，句子里经典金句，啱我听就不作声，可以装作猫撒娇继续陶醉，而剪接交代错的时序，一本要收拾了双目黑赞明，甜蜜笑声随时看清。 有张美仪嘅新派台作品啊，歌名叫做 Pretty Lie， 好多人认同我啊，好多人马座嘅人都 系啊，都话一系唔做，一做就好认真咁做啊嘛。 系啊，同埋讲嗰啲即系爱情上面咯，唔花心又专一咯，大家都同意啊，大家唔好再误解啦。 其实咧，主要系因为见到有听众都咁讲啦，如果唔系咧，我真系好难接受你喺我面前开麦就讲呢啲。咁我闹你，好似闹埋听众又唔系好有礼貌，所以我都算啦。 前辈教我开麦咩啊？要 promote 自己嘅个人性格特质。promote 晒出嚟啦，啱啱

成，你咁耐冇拍拖，仲记唔记得恋爱嘅感觉系点噶？ 系我知啦，我知我好耐冇拍拖，但恋爱嘅感觉咧喺身边嘅朋友身上都体验到嘅。最近去一个婚礼，见证得到一个拍紧拖密运中嘅人点样先为之 sweet 咧？就系、是、身边嘅人都感受到你有几爱你嘅意中人。 My mama told me I love you a lot. My daddy didn't tell me much, just had to go watch love. And maybe you don't really say a thing, but you say it all every day you choose to stay, and you send me good vibrations through the night. Good vibrations when you're home.Better on the floor. I know I can love you, cause I love the smell of your hair and nose. The way you pull me closer when I wake up from a bad dream. Oh my love, well you written in the cards for me, and you send me good vibrations through the night. Good vibrations when you're holding me tight 都试过噶，翻到屋企阿妈问做咩近排笑得咁甜嘅，拍拖啊，咁我就知道呃唔到我阿妈咯。听我林德信呢一首歌啊，新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Good Vibrations》。特别读书嘅时候啊，嗰啲嘅拍拖系最 pure、最 sweet、最 true 嘅。 I swear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the way you sneaked in from the blue.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这心跳的感觉 is true. Love at first sight, I'm caught on you. 我想你的时候会不自觉傻傻的笑，如何不让旁人察觉，将会是一辈子的难题。一张纸，一支笔，这首歌关于你。Yeah yeah yeah, 'cause I know something about you that separates you from the girls that I once knew. I swear the little things you do makes me just wanna spend all my time with you. Is that too much? I swear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You say our star sign is the reason that we groove, and yeah, I think that it'd be true. Yeah, okay, I think it's true. You made 180 U turn from high school. That's why I'm falling for you. That's why I'm falling for you. swear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我爱上你的锁骨，像拼桌子的 tattoo. I swear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我爱上你的奇怪的脾气，永远不服输。我爱上你的一切，不想跟你道别。你是特别的存在，用这首歌记录下来。'Cause I know something about you that separates you from the girls that I once knew. I swear the little things you do makes me just wanna spend all my time with you. Tyson, do you say this to everybody? I swear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听住呢只歌，冇令你谂起以前好青春嘅爱情故事咧。可能因为个班底非常之年轻，包括有 Tyson Yoshi、Gareth Tong 同埋 Silver Strike 有呢首 Something。年轻嘅时候嘅恋爱谂翻转头咧，即使暧昧唔成功都好啦，都系有一种甜喺里面嘅。 如同观察着你，窥探着你，知道是你令宇宙明媚。想抱着你，看晚风翻起，又美丽得我突然退避。当时是你，幽闭是你，低头有脆弱似是流离。想贴近你，听你的低气，但我未懂你是谁，怎么去处理？ 感性的引诱，忘掉地球上惶惑节奏。这星体结构悠然着迷，令我不再自救。 情深又可会遇，情深总可有眷恋。 要数百秘密，我趁识穿却兜兜转。 情呼吸可会暖，谁想得情迷意。 想带你走，用言语越凄 绝。观察着你，窥探着你，知道是你令宇宙明媚。想抱着你，看晚风翻起，又美丽得我突然退避。焦灼是你，阴暗是你，剔透有脆弱似是流离。想贴近你，听你的低气，但我未懂你是谁，怎么去处理？ 你笑说爱你太傻，实在实在是错，我却要好奇更多，费浸过了银河。人类又遇人了又受魔，有我也很不错，惹过谁爱过谁放肆我，要你时爱你时会感动我。 今生一换这个你，谁方心真与未变。 要数百故事我想偷听，要我喘气。 今生一换这个你，多谢心多应求妒忌。 想与你比，用年与月重 演。观察着你，窥探着你，一刹是你令宇宙明媚。想抱着你，看晚风是你，幽冥是你，剔透有脆弱似是流离。想贴近你，听你的低气，就算未懂你是谁，只想爱死你。 听过呢一首啊，作曲编曲监制都是徐浩，作词嘅有 Oscar， 主唱嘅系 Anson Kong， 歌名叫做《金星女孩》。 Ay, a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师姐，今日我哋有嘉宾上嚟，你谂住赠咩字俾佢咧？ 听清楚啦， 何晏施展浑身解数。 哇，好犀利啊！大开眼界。 先我哋要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出嚟先，佢就系何雁诗。 Hello。 每次见亲我都冇好嘢噶， 好符合呢个波成一路咧送礼物嘅风格。何雁诗子浑身解数， 多谢多谢多谢，好有谂头啊， 好有礼貌啊， 你真系好有礼貌啊！当年已经送过一啲好不知所谓嘅礼物俾你啦，今次嚟到又再送啲咁嘅嘢俾你， 好好噶啦，已经有谂过， 系咪啊？我哋真系有谂过噶， 系啊！ 我哋除咗有谂过之后，直情写埋出嚟添啊！真系好值得睇呢个， 直情都可以结婚礼物咁送俾你啊！ 可唔可以应承？我你哋 住洞房嗰晚， 系啊，对住望住呢幅， 望住呢幅， 哇哇，好靓啊！真系，多谢你哋啊！我真系会挂起去噶。 系啊，你带埋去婚礼嘅时候着住 洞房嗰晚啊嘛， 婚纱裙 啱晒。而家嗰个即系因为安咗床咧，咁就系全部都系中式摆设嚟噶嘛，咁所以而家就更加适合。 系， 你听有着垮嗰个仪式噶嘛？ 就攞住呢个 系。 嗱， 多谢多谢多谢。 我哋坦白嘅，因为而家咧喺录音嘅时候咧，就系喺你结婚之前嗰日啦，我哋好好奇。点解你咁得闲可以？唔系应该忙到踢晒脚咁样样 嘅？其实又还好、啊，即系我约呢个访问咧，即系当时阿佳哥即系宣传同事啦，都有问我话：咁你做唔做啊？做一日咁样？咁我都话其实我都唔知道自己结婚之前有啲咩要搞，咁我谂唔到原因点解唔做咁、啊、样。咁所以就我觉得照做啦，同埋即系尤其是代嫁嘅新娘子咧，即系好多嘢都交咗俾人哋去处理噶啦嘛。咁我做一日真系净系负责喺度谂咯。咁我不如出嚟做下嘢好过咯。 有啲咩谂？ 即系我唔知道啊，又要谂下嗱，而家呢一个 moment 又谂紧啊，咁呢个系咪坐呢个位咧？或者我 print 唔 print 个 sitting plan 出嚟咧？因为我都系早两日先决定啦。咁有好多嘢啊，做定唔做咧？咁最尾就好多姊妹嗰啲问啊，咁你玩新郎啊，问啲咩问题啊？你快啲谂咯。咁呢啲嘢即系都系好 last minute 先处理嘅。咁我就全部都答唔知道咯。 交俾啲姊妹自己谂，你想点玩咪点玩咯，冇所谓。 你中意咯，总之玩得够啲就得噶啦。 好开心啊！咁阔大嘅新娘，七号结婚，六号喺嗰度做访问。但我觉得我哋两个今日开心啊！呢个时候贵气咧系要沾下噶嘛，啲喜庆嘅嘢。 咩叫贵气啊？ 即系你而家身上好运多啊嘛，即系同派糖一个道理。你身上有冇啲嘢可以送俾我哋啊？ 掹条头发落嚟， 俾翻个港台证俾你。你先点 啊？多谢你啊！咁嫁得出啊！ 人哋话要拎一嚿即系 souvenir 跟住去拜噶嘛。即系本身我哋冇谂住话即系准备啲小礼物咁俾人拎走，咁、但系我身边嘅啲朋友就同我讲话，哦你一定要整一个无论系乜嘢都好，你都要俾人哋拎走少少嘢，因为有啲人真系会拎去即系观音庙会拜嘅咁样。 哦， 咁我唔知道真系咪啦，咁我哋都有准备。 系，做咗先咯。 系啊系啊，唔怕多嘅呢啲， 系礼多人不怪。所以我哋今日呢个何雁诗展浑身解数， 我提咗呢个字， 系啦个原因咧就系头先一路讲筹备婚礼嗰啲嘢啦，就系想问一下，其实喺筹备当中有冇一啲位，其实你都即系诗展浑身解数咁样去解决佢咧？ 我觉得啊，其实我哋好多嘢咧都好超嘅，即系我同阿 Fred 都系咁。佢就更加啦，即係超中之超，咁我就俾佢影相咗就小超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我哋花最多時間同埋最早開始諗係個 wedding playlist 喺 background 度播嗰啲音樂咯。 係 啊，直頭由十幾歲開始諗到今日啊，即係真係唔係講笑，即係好多歌咧，你細個會諗啊，哦，好想結婚嘅時候佢會喺度播啊，好似好正，好有童話 feel 啊。咁呢啲歌就全部即係我哋好早就開始。諗定咯， 例如有啲咩你細個嘅時候，你都已經有覺得要睇結婚嘅時候， 真係要講 呢首 一隻咯 ，Boys to Men 嘅 I'll Make Love to You。 哦， 即系 Brian McKnight 嗰啲Wanna Make a Dream Come True 嗰啲咧，我覺得哇好正，呢、這個即系 ballads '90s 嘅 ballads 都係我同阿 Fred 好中意嘅一個genre 嚟嘅。咁所以喺我哋嘅婚禮當晚咧，都會有好多呢一類型嘅歌會播咯。 因為今次我見啲相影出嚟，即係。都幾靚啊，同埋都唔同嘅造型咁樣噶嘛。 影相就反而係阿 Fred 參與得最多，因為佢唯一一樣嘢佢話好想要求就係我哋啲婚紗相入邊，我哋兩隻狗仔咯。 哦，係啊，見到啊， 係啊，咁除咗即係我哋都係配角嚟嘅臨時演員， 佢哋 都有係啊，佢哋有助手，我哋都冇。 但因為咧，另外一樣我好多時候啲朋友結婚前咧，佢哋一定花好多心思落去先至渾身解數啊，真係。 嗯 就是要 keep 嗰個身形啦。咁但係因為你同阿 Fred 都係不嬲都係 fit 開， 呢、這個都有喎、 啊。但譬如你咁 fit 開，你是 你冇咁講你哋咯。 我講真嘅，不過我知道永遠都係唔會滿足嘅。 呢、這個真係犀利啊！佢係呢方面仲犀利，因為佢即係我哋兩個不嬲都中意食宵夜啊，咁同埋我哋中意做運動，嗯、但係唔會特別話減食啊咁嗰啲。咁佢喺呢一個月減咗差唔多超過十磅啊 ，Ashley 超過十磅。咁而家係即係去翻去差唔多玩星夢最瘦削嗰排啦。咁、嗯、我自己都減咗八磅左右嘅，係其實一我都唔知係咪啲水。或者屙多咗咁样咧，但系临尾呢个礼拜，人哋话系啊，个个新娘子都会跌磅噶啦，所以你唔使特登减，反而我冇、啊，我仲重咗添。临尾呢个礼拜， 我即系之前跌咗，而家就升 翻少少啦，系。 咁之前跌磅系有冇特别做啲乜嘢去？ 都系我夜晚唔食饭，同埋戒咗酒两三个礼拜，呢、哦這个真系差好远咯。即系因为酒都好多糖分噶嘛， 系啊， 咁一减咗酒咧就。系咯， 但阿 Fred 有好俾心机嘅，佢系 跑跑步机，跟住即系早晚都跑跑步机啦，跟住有阵时就落去做埋 gym 咁样，咁佢就戒咗差唔多三四个礼拜 carbs， 冇食淀粉质， 系， 嗯，咁呢个礼拜就开始食翻， 即系佢谂住喺婚礼度除衫定系点？ 冇、啊，我都其实我真系唔明白，男仔使乜减咁多啫？ 着晒衫 啦，都三件头咁冇人睇到啊！ 我都唔明呢样嘢，因为女仔 老婆靓咪得咯，冇食老婆靓，老婆开心。咁我之后嘅婚姻生活咪顺畅咯， 系同埋咩都话好啊好啊， 系啊你中意啦咁样嗰啲啊， 咁我谂佢都即系唔想后悔啦，即系一生人一次，费事即系过十年睇翻啲相，哇当时咁圆润嘅咁样，咁所以大家都花啲时间去即系 keep 最好个状态啦，我又去做肌啦，跟住做原来而家做肌都可以有腹肌噶，我呢样嘢我都第一次 试，即系我呢啲硬咗嘅肚腩， 你有咩？ 我有， 你 边 度有硬嘅肚腩？ 我都有啊， 我惊今晚发。 系，俾意声你听啊！ 我哋都系不同程度嘅松软咯，其实。 你哋结婚之前嗰日有个男人揦起个肚俾你睇，啲嘢点嘅事，你拍几多观音都冇用啊！真系。 live 住咪，系录音住咁俾大家听到。 同埋再一次重申啊，呢个系一个音乐节目嚟嘅， 所以佢个肚皮声都系一个音乐嘅 一个 percussion 啊嘛， 系啊 percussion。 揀嚟呢一首啊，就係頭先啊何雁詩講到婚禮上聽到嘅 Boys to Men 嘅作品 I Will Make Love to You， 一陣翻嚟繼續講新歌。 被家方無理拘押超過700日，佢指越嚟越多嘅事實表明，美加執法部門涉嫌濫用程序非法審訊孟晚舟。家方仲拒絕向公眾披露案件嘅關鍵證據，充分暴露孟晚舟事件嘅政治本質。天氣方面，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華南，下週本港大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下降至50%以下。而同熱帶風暴艾圖相關嘅雲帶正係覆蓋南海北部同廣東沿岸，喺下晝4點，艾圖集結喺胡志明市之東北大約30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中南半島並且逐漸消散。同時，熱帶風暴環高集結喺馬尼拉以東大約7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菲律賓並且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晚及聽日天氣預測，初時大致多雲，聽日日間漸轉天晴同乾燥，氣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天晴乾燥，早晚稍涼，星期五漸轉多雲，週末期間有一兩陣雨。依家氣温23度，相對濕度60%，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报告啦，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天马苑对出慢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咧就都几挤塞噶，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重复一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天马苑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噶，龙尾已经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都影响。道啦，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都系有车龙噶，排到去圣约瑟英文中学对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咗学园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啦，就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咁受到坏车影响啦，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纪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多车，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排到果栏。新界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好挤塞，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去观塘、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元朗公路桃园维乐斜去元朗，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0年12月31号，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fluoresce.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何眼施展温身解数。 何晏施展渾身解數， 今日何晏施上到嚟仲帶埋佢嘅新歌《基本戀愛套路》。 係啦，咁每一次咧有嘉賓上嚟嘅時候，阿瓊同波勝都會估一估啦，睇下咧呢首歌當中嘅嘉賓有邊一啲係好希望大家都留意到嘅亮點。 我講咧，我呢個好簡單嘅啫。總之我聽成隻歌、睇 MV 啊、曲詞各樣嘢加埋咧，我覺得可能喺創作嘅時候好簡單嘅啫。即係可能你自己心裏面諗又好，或者同一班嘅譬如 Cushion 風啊、Oscar 嗰啲講都好，好簡單，即係改一個字嘅啫 ，sweet。因為我覺得呢只歌各樣嘢加埋咧，都係甜到漏。 嗯， 係啊，係啊，甚至乎係婚禮主題曲啊，係 咪 可以？ 其實 我可以唱到嘅咁樣咯。 咁啲原來唔係啊，仲覺得諗緊分手咁係嘛？呢個先你估唔到咧。 我真係估你唔到啊！你呢個套路我真係估唔到。 為咗可以帶翻你轉頭， 係啊，呢個就係好簡單嘅嘢。 跟住我哋聽曬先啦，聽曬先開估啦咁樣。不過呢個咧係我諗翻之前咧係有即係個絕望時請點， 係絕望時請點播， 係絕望時請點播，同埋自有夢想的人啦咁樣。跟住我應該要做一個夢想三部曲噶嘛，係咪啊？跟住最後一首咧就落咗去呢個基本戀愛套路上邊，跟住我就諗。咁應該你嘅夢想係要成為幸福人妻喎。 嗯， 係啦。咁我覺得都啱數嘅喎。即係除咗人生可能有事業啊、奮鬥啊之餘咧，咁翻到屋企啊，有個愛人喺屋企，有狗仔可以開心啊，開心下都好緊要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咁呢度咧，阿詩就埋咗另外一個重點，就係佢嘅一個人生嘅夢想就係做幸福人妻啦。咁樣， 你可以逐樣揭曉啦。 係啦，逐樣可以講。 首先讲下波成啦。其实首先讲话两位都好叻啊，好叻啊，即的确系两位讲嘅嘢都系完全系符合嘅，亦都系 100% 啱嘅。首先、我个 demo 名咧其实系叫 Sweet Kick 嘅，咁所以咧定系好中啦。呢、 估咗一半啊，我好叻。 系啊，你估到系 kick 咁解啫。 系啊，去到我哋同 Oscar 开会，作词人开会嘅时候咧。其實仲有一個特別啲嘅名字，就係、案情歌咁樣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因為、我想做一首唔係套路啊，所以點解叫基本戀愛套路？其實係一個諷刺性嘅緣分。我覺得我同阿 Fred 個關係絕對唔係任何基本戀愛套路啦，即係話可能會買花啊，跟住之後買禮物啊，咁我哋就完全唔係嘅。我哋係即係好簡單，或但係好因為一啲好。基本嘅嘢而感覺到好開心，咁呢個係我哋嘅套路咯。咁所以最尾就即我係想帶出呢個啊傻傻地都好 happy 啦。咁所以最尾我哋有個歌詞就叫傻的跟痴的意義相似， 同埋親一親你耳， 係 呢個好有畫面。 同埋嗰個你的氣味咧，其實係講緊即有一句叫你的氣味，其實係講緊個屁咯。但係我當時係同 Oscar 講話、其實我哋好中意放屁啊咁樣。咁跟住 呢個情調真係好，即係得佢哋兩個先 響。即係如果瞓得好響咧，我就哇好叻喎咁樣。 呢個 其實最重要應該係你的氣味咯， 係唔係你的氣味？ 你的氣味。 所以我覺得佢好叻，就係佢將一啲好核突嘅嘢咧，但係演繹到成為好似好 sweet 咁樣，好似講香水味咁樣。係啦。另外咧，頭先有提到係夢想係三部曲。呢、這個都絕對係嘅，即係我一路構思嘅時候咧，都係想最尾一部曲係講翻一啲我自己嘅感情生活啦。因為我都知道我本來都係打算呢個時間結婚噶嘛。咁我覺得如果呢排出一啲好切合我自己發生緊嘅嘢，我會更加可以容易啲去傾啦，同埋容易啲去創作啦。咁所以最尾就有呢首《基本戀愛套路》出嚟啦。我都覺得人生其實唔係淨係得工作嘅，即係生活上面。都好多時候，我哋會即係講夢想會被忽略嘅一 part 就係即係生活點樣都可以開心咧咁，所以就希望做翻一首關於自己嘅愛情生活嘅歌啦。 好叻， 好开心啊！ 我两个都估 系啊， 但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咧，即系我可能我听嘅时候啊，因为作曲嗰个系你自己啊嘛， 我同埋柯新芳 系啦。咁嗰时候我就好好奇啊，因为之前譬如讲梦想嗰啲歌咧，咁我觉得比较容易攞同柯神去分享嗰个奋斗嘅精神啊嘛。咁我就谂，你同咁我要做一首好甜，我同我未来老公之间嘅歌咁样，你点同柯神讲咧？ 呢个都系即系，因为我俾佢听嘅时候，其实我有几首 demo 嘅。咁呢首就系佢当初觉得啊，我好想即系用呢首歌嚟再可以发挥多啲咁样。咁当时我就话，其实呢首歌我就写俾 Fred 嘅。咁跟住话哦，咁啱啱你帮我牵红线咯。所以撮合咗 Cousin 同埋 Fred 呢一 pair 啦。佢但系好彩，我同 Cousin 都即系相识好耐啦，都系。即係好朋友啦，同埋又住得好近啦，咁所以之前我哋有開嘅會，關於自由夢想的人或者絕望時請點播咧，阿 Fred 都在場嘅，咁所以佢都大概知道我哋呢個 couple 嘅 interaction 係點樣，係，同埋我作嘅時候都已經有個大郎，咁所以就我講咗大概我想要啲咩 feel 啦，咁佢都將我成日覺得佢係一個仙子嚟嘅，將我一首好平凡嘅歌變到好似灰姑娘一樣。所以喺即系创作呢一方面，无论系绝望时请点播，同埋而家呢首基本恋爱套路都好感激有佢啦。 嗯，你自己因为呢首歌，你话一开头自己哼嗰个旋律或者 demo 嘅时候，已经梦想系要做一首咁 sweet 嘅方向嘅歌。 其实系嘅，但我就冇谂住出嘅本身，因为开头咧我觉得啊结婚出 sweet 歌老土咁样，咁但系之后又谂话唔通结婚又出分手歌咁样，好似好唔 make sense 喎。咁所以最尾就当系记录自己一个阶段啦，就唔好成日觉得话。好似咧，即系特登为咗做宣传啊，其实就唔系嘅。咁我都觉得系合乎情理啦。而家出一首关于爱情嘅歌， 咁你话即系柯新峰喺嘅嗰个曲上面啦，咁佢都帮咗好多，即系再加一啲嘢啦。有冇一啲系即系嗰、那个分野喺边度咧？同你自己本身去创作嘅时候，到而家个成品出嚟中间， 其实个廊系十分之似嘅，但系最大，我觉得佢最劲咧，就系我本来verse 同 chorus 系同一个 key 嚟嘅，咁但系而家去到 chorus 前就会转 key 啦。咁因为我本身创作个 chorus 咧比较低音啲嘅，咁佢就觉得唔够 build up， 咁所以就将好 miraculously 将佢升咗一二三。三度，如果冇記錯，三個半度，咁所以咧就令到成首歌個氣氛更加好有 fantasy 嘅感覺啊，係啊，同埋同絕望時請點播一樣咧，個 bridge 都係佢寫嘅，佢係喺一個推進方面係十分之強嘅。 因為編曲方面除咗 Cousin 之外 ，Nick 翠都一齊去編啦。咁因為我喺度聽到嘅時候裡面呢，裏邊咧即係頭先講一啲氛圍就已經好 sweet， 有翻你嗰種 sweet kick 嗰種感覺，好甜嘅，同埋裏邊有啲即啲。滴水聲啊嗰啲咧，唔知點解各樣嘢， 同埋拉雞啊， 係啦，即係嗰啲嘢咁樣， 小提琴聲我 加埋曬一齊之後，我就覺得係嗰件事，即係咪再配合埋個 MV 各樣嘢嗰啲色通啊各樣，成件事就好一體啦咁樣。 係啊，我係想幻想係有啲雀仔喺側邊飛出嚟啊， 白雪公主 係啊，即係擔住啲布啊咁樣飛出嚟嗰只感覺。咁我都聽到即係成個 arrangement， 我都覺得就十分之中意，亦都係超乎咗我自己本身對。呢首歌嘅預期啊，咁個 MV 都係一樣啦，即係我就揾咗張子峰幫我拍，咁佢其實以往拍開係一啲比較科幻啲嘅 MV 嘅，例如阿 Fred 新歌啦，絕地火星車都係佢拍嘅，咁佢係擅長拍嗰類型，咁但係今次咧叫佢拍一首 sweet 歌，其實對佢嚟講都係一個新嘅挑戰，咁我同馬友就不斷即係馬天友啦，就不斷咁樣去。逼佢諗啲 sweet 嘅嘢出嚟，咁最尾我都覺得係好滿意，因為佢都好清楚我哋兩個嘅性格啊，係啊。 佢埋咗好多氣味喺當中啊，有口氣啦，有腳氣啦， 呢啲我諗嘅， 即係你覺得一定要有呢啲情節喺當中， 好重要。 我想問黎明嗰本嘢係邊個諗嘅咁？ 係咯， 呢個係張子峰諗嘅，跟住 Oscar 就係點啊？我本來係好即係黎明係應該日出咁嘅感覺，跟住變咗係有本黎明嘅雜誌，但黎明來時路向你，本來有諗過真係啊，可唔可以揾黎明？ 黎明嚟到好嘛？佢唔知可能送啲嘢俾你哋咁樣， 或者點我唔知， 或者佢負責拉開窗簾嗰下， 即係都幾搞笑啦。最真實咧，就真係喺個 sofa 嘅，因為我哋即係基本上，如果我同阿 Fred 唔使開工咧，我哋99%嘅時間都喺個 sofa， 即係由起身嗰刻咧。 刷完牙就碌上 sofa， 跟住就一路到夜晚噶啦。即系我哋个生活系咁，所以我都谂咗好耐啊，点样可以令到个 MV 画面上更加丰富呢？ 嗯， 如果唔系就成个 MV 都系喺个 sofa 度噶啦。有啲嘢咧就唔真嘅，就系、是、例如，我踩佢只脚啦，嗰啲好似冷 sweet 嘅嘢，其实平时一定俾佢话到爆嘅，同埋攞只脚撩佢，佢会好嬲嘅，因为好怕折嘅。呢啲嘢都系情节上需要拍摄时，佢都系，哎呀唔好撩啊嗰啲嚟。 平时冇咁啊，譬如一嚟整嘢食啊，整早餐嗰啲咧， 嗰啲都真嘅，系啊系，就少两个一齐煮咯，始终厨房比较细，但系都系即系我哋两个都好中意煮嘢食嘅。 喺咁多朋友面前要拍一个咁 sweet 嘅 MV， 尴唔尴尬噶？ 又唔尴尬，因为张子枫其实咧佢成日都做电灯塔噶。通常我哋如果成班一齐玩啊，咁佢一定系留到最尾嗰、那个，咁之后咁我同阿 friend 可能。瞓覺入房瞓咧，佢就瞓 sofa。第二朝十點鐘就見到佢仲喺我個 sofa 度。咁朝頭早再一齊食個越南河咁嗰啲嚟嘅。咁所以即習慣咗有佢嘅存在，就直頭當佢冇存在咯。所以拍攝嘅時候一啲都唔尷尬咯。 咁但因為呢一首歌，即係頭先都一路講啦，即係一啲好基本，即係其實兩個人一齊嘅時候 係相處 嘅相處係咁啦。但係何韻詩，你有冇曾經都有嗰啲少女嘅時候會對愛情極多 fantasy 啊？希望有啲好轟轟烈烈嗰啲嘢嘅階段， 絕對有啊！我都唔知啊，我都覺得個個都會有一個咁樣嘅階段嘅。我細個就都睇好多嗰啲迪士尼嗰啲電影咧，咁成日覺得係即係應該係身經即係百戰，跟住之後咧出嚟就咁拖手，跟住就 happily ever after 咁樣啦。跟住男仔就會錫你一啖，跟住你到醒咁樣。咁但係其實原來現實中唔係咁樣噶嘛，即係童話中先係咁噶嘛。咁所以我細個拍拖咧係成日都好多。闹交啊，闹完交就好 sweet 啊，跟住好 sweet 之后又闹交，好攰咯咁样。 好 dramatic 啊件事， 系好 dramatic。咁但系即系当然呢个 dramatic 而家睇翻，虽然当时好唔开心，但系就会好多好多 source 俾我去写歌啦。而家好搞笑，我一路都记得，即系嗰阵系试过好，即系做完嘢做到好夜咁样翻工啦。咁当时已经系朝头早嚟嘅，咁我有个即系当时嘅男朋友就好 sweet 咁样，朝头早我收六点几 a.m. 系。 咁都嚟接我住買早餐，嗰、那個早晨全餐咁樣啦，買俾我啦。咁跟住，但係啱啱咧，啱啱遇著我又遲咗，咁八點幾先出車。咁嗰陣喺將軍澳隧道塞車，咁我又話：而家冇胃口食咁樣，唔食啦。跟住佢就突然間著咗，唔食，落咗窗成個早晨全餐抌咗出去。跟住嗰啲即係嗰啲蛋啊，嗰啲豬柳啊，就咁樣喺出邊飛過。但係係塞緊車嘅，即係我哋架車係唔喐嘅。咁我就喺度想像緊後邊嗰個人一定覺得哇咩料？ 咩料？ 成個早晨全餐飛咗出嚟。呢、這個就係我其中之一個覺得最搞笑。最 dramatic 嘅 moment 啦， 咁去到阿 Fred 呢度咧，我好好奇佢滿足咗你邊，即係佢邊啲行為或者你覺得佢邊啲性格好滿足到你對於未來幸福生活嗰種想像？ 我覺得佢一嚟好錫我屋企人啦，佢成日都即係佢係成日都要求要同我爸爸媽媽食飯啊，同我爸爸媽媽即係去旅行啊，因為佢覺得好中意有家庭嘅生活嘅，咁呢個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 bonus， 因為我自己都覺得家庭係最重要噶啦。咁另外就係我覺得佢好照顧我所有小事嘅。除了話即係朝頭早佢會叫我飲多啲水，因為即係最主要其實係因為我腸胃唔暢通啦，咁佢就成日叫我飲多啲水，同埋佢會特登帶我出去去買嗰啲腸胃藥咧。佢睇完個廣告就即刻帶我出去買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嘢好 sweet 咯。但係佢去到即係譬如話去到情人節咧就冇噶啦，冇驚喜嘅完全。 平日都做曬啊嘛，因為佢覺得係咪咧？ 佢覺得。佢冇乜呢個 idea 要慶祝節日嘅，即係我唔知呢個同唔同佢個即係 upbringing 有關啦。咁我就係嗰啲哇聖誕節勁慶祝咁樣啦，跟住新年我阿爸係全部都要紅色咁樣，即係好誇張。咁所以我自己對於節日係好睇重嘅。咁我覺得最同佢唔同咧，佢就聖誕節都係聖誕節咯，或者聖誕節最緊要嘅，即係如果係聖誕節食個飯都冇自己煮咯咁啊，我平時都自己煮嘅咯。今日都系食个饭咯，咁啊，你煮咯，即系嗰啲咁。 但你 OK 呢一种嘅， 我觉得好 get 咯， 系 系啊，即系几搞笑嘅，欣赏佢嗰种幽默啦。 咁又话呢首歌本身个 demo 叫 Sweet Cake， 你话系送俾佢嘛？嗰时系咪又系呢啲节日嘅时候谂住俾佢噶？记唔记得？ 唔系，我谂住送俾佢，但系谂住自己听嘅啫，即系。 我寫俾佢，但係冇諗住俾佢咯。 哦，我以為係即係一啲特別節日啊，我送啲咩嗰啲嚟嘅。 因為我寫歌詞好渣嘅，咁、但係我就其實因為特登為咗婚禮咧，我都做咗一個即係寫咗個英文嘅 version， 咁就即係而家係我哋而家錄緊係六號啦，咁就聽日。誒會播咯，咁樣俾佢聽咯， 即係婚禮上首播咁樣。 係啊，係、 但係佢聽咗呢首未㗎 ？OK 啊，咁啊，真係好難答。 佢都係咁樣樣。 佢係啊，所以我就話佢對所有嘢都幾好啊。咁啊，婚禮誒，咁、你想嗌邊個？咪中意咯。對於所有嘢都係咁樣，但係佢係一個好，即係佢好想就我感覺嘅人嚟嘅、所以佢永遠都話：哦，好啊，新歌點啊？幾好啊！咁永遠都係呢啲反應。但係我希望佢 appreciate 啦，即係我寫咗寫詞呢方面真係比較新進嘅。咁我有朗讀過俾佢聽啊，跟住我都覺得好尷尬，因為我好唔慣即係面對面講啲 sweet 嘢俾佢聽嘅，即係最多都係可能係做訪問嘅時候同其他人講啦。咁到即係面對面唱或者俾佢聽，我都好期待會有咩反應咯。佢幾好啊，我都係。 嗱，佢唔喺度啦。最後有啲咩好 sweet 嘅想同你未來老公講？ 希望佢以后唔好嫌弃我啲脚趾咯。 点解嫌弃你啲脚趾？ 嫌弃又话我撩佢，跟住又你知女仔啲脚冻噶嘛，咁会摄入佢嗰、那个即脚嗰个接位咧，好嫌弃。哎呀，咁 啊，几 sweet 啦，咁样几好玩啊！ 我希望呢个即系结咗婚之后有改善，就系、是、我哋冻脚系可以被暖化。 听到啦嘛 ，friend， 你老婆嘅心愿啊 吓，好特别嘅心愿呢、這个真系 唔复杂嘅，净系呢一样你接受到就得噶啦咁啊。喂，但系今日多谢你上嚟介绍啊！呢首基本恋爱套路真系说嘅，亦都预祝你新婚快乐啊！ 多谢多谢， 多谢何雁诗 ，thank you， 拜。 天色会渐变，但黎明来时都向你装各种鬼脸。你一朝对我哼歌表演，同样会挨近你的肩。你话明天就算将千变万变，亦何其平凡，分吃半分凉面。笑笑半天多想念，就这么不要力欠。谈起生死无意处理，愿记得都只是你的气味。从一本爱起，没东西需要比，唯望看着你的眉，凭着雨飞，傻的跟痴的这样一致，同探索近处很琐碎一瞬时，无聊缠在睡房中，天黑也不知，然后亲一亲你耳，迎住这黑一辈子。 分享意 再次恭喜啊，郑太郑何晏之， 郑生郑太百年好系嘛？ 永结同心啊！希望你真系兑现承诺，会望住幅字画施展浑身解数。 好啦，我要坦诚同大家讲啊，系波成自己度咁光先。 听过基本恋爱套路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两家电力公司出年将会冻结电费，其中港灯表示每度电维持在1.264元。董事总经理尹志田在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表示，为配合政府减排政策，港灯近年增加天然气发电。一台新的天然气发电机组已经在年初投产，另外两台仍在兴建中。他指出，与此同时要加强输配电系统，以及为客户安装智能电表等，需要庞大开支。因此港灯需要调高出年的基本电费，由于燃料价格回落，可以全数抵消基本电费增幅，因此可以冻结净电费。中电表示，出年净电费维持在1.218元，同今年相同。中电指出，虽然基本电价出年增加1.5仙，但系受惠于今年国际燃料价格下降，燃料调整费将会下调2.7仙。中电表示，今年向所有客户发放每度电1.2港仙嘅地租及差饷特别回扣，将会喺出年暂停。经调整之后，净电价将会维持不变。中电指出，明白大家处于艰难时候，出年会透过社区节能基金拨出超过1.6亿元，推出多个惠及各阶层的社区支援计划，并且带动消费。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并无新增感染源头不明病例，累计确诊个案5389宗。新增的本地个案包括一名居住在大围金丝花园金陵阁的28岁女子，以及一名43岁居住在大埔宝雅苑兴和阁的女子。据悉，她是沙田圣公会主峰小学的教师，两人都同早前的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另外3宗个案的患者居住在东涌星汇，是寻日一名由哈萨克抵港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听日日间渐转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先啦。龙翔道啊，去荃湾方向天马苑对开慢线受阻，塞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噶。龙翔道荃湾方向天马苑对开有坏车啊，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在演艺学院和景隆街。 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塞到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都多车啊！咁啊，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过咗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方向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我们的基因》，作曲伍乐成，作词林夕，主唱谢安琪。 最讨厌抹角者，最大事要企碎。 说分手，作曲 Larry Wong， 作词林若明，主唱连思雅。 能多狠洒脱说分手，你胸襟可以。 一秒，作曲作词主唱林欣彤。 想你这一秒，因你我心跳。 立即登入 i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做咩差人个名啫 ？Sorry， 人哋系共鸣，我哋系冠名，冠名，冠名，冠名，冠名。等紧你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听真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我真系好中意呢个环节名啊！ 嗯，有谁冠名？等紧你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骚动音乐，我哋系香港电台 第二台赞助故事俾我哋有好多个方法嘅，包括而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88，有同事帮我哋接电话收听你嘅故事啦。就算今日即系接唔到出街，我哋知道都有方法再联络你咁嘅。咁另外一啲渠道啦，就系、是、你可以组织一下，将个故事简单用文字 send 俾我哋都得嘅，包括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啦，或者 IG 都得。咁大家上网 search 就揾到㗎喇。咁啊，而今日呢，我哋第一个故事呢的而且确就係喺 IG 上面联络。咁啊，同我哋即係分享佢嘅故事，我哋呢个时候请佢出嚟啦。喂 ,hello。 Hello, 你好。 阿苗啊。 你今日想冠名赞咗个点样嘅故事俾我哋呢？ 其实係讲我结婚嘅故事啦。咁係呀，因为啲排天氣凍咧，跟住諗翻起即係結婚嘅時候，就又係一個好凍嘅日子結婚，著住 low cut 咁樣就哇，真係到咗凍到咧。咁係其實我同我先生個古仔，其實我同我先生結婚咧， 諗住其實我哋都冇乜所謂揀咩日子嘅，咁我哋諗住就係因為你知啦，香港其實冇冬天嘅嘛，好熱噶嘛。咁我哋就諗住你知啦，佢哋要著西裝咁啊，滴曬汗咁樣，佢覺得自己個妝會融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諗住就揀一個即係涼涼地嘅日子。咁我哋就求其打開日曆啦，咁就話不如一月啦，揀翻個 weekend 啦咁樣。咁就諗住涼涼地唔會熱親咁。咁點知好叻咁樣，我哋兩個就揀咗一個五十九年啊，好似最凍嘅一日。去行婚禮咯， 嗰陣時係大概幾多年前啊？ 三四年前 係咪？2016年啊！ 你知唔知嗰日咧？咁啱係我幫我一個朋友做兄弟，我哋又係咁樣講話，點解你揀五十年嚟最凍嘅一嚟結婚呢？我好記得嗰一日啊，係 啊，友情考驗嚟㗎呢個係， 係啊，好凍啊嗰一日， 但係我覺得阿苗男仔都最起碼可以著西裝啊，又有褸啊，有乜嘢啊嘛。女仔你系着婚纱噶嘛系嘛？ 冇错系 low cut， 好大胆啊！我系靓唔爱命啊，典型。 重点系我嗰日系一个 garden party 嚟嘅，即系话系一个室外嘅婚礼嚟噶。 所有最冻嘅条件齐晒。 我话其实嗰日嚟参加嘅宾客，其实都系友情嘅大考验嚟嘅。你要离开嗰个被窝去 join 你呢个户外嘅婚礼，系两度。 系啊，但我想问啲女仔咧，即系女宾客咧，系咪都系要着到即系平时我哋见到系 one piece 啊，一件礼服裙咁样嘅装扮？ 着晒羽绒嚟啦，就嗰日。 因为咁冻啦，咁所以我啲宾客咧，有啲嚟嘅时候，佢哋好开心，因为佢哋话俾我听。啊、我哋啲命终于可以着啦， 好好啊！ 多谢你啊！ 系啦，跟住我系见到我啲诶婚纱系着命啦，但系嗰啲毛毛毛，即系一世都唔会喺香港见到嗰啲咧，嗰啲好靓好靓咁样，咁样出席我一个户外婚礼，吹到甩头咁样咯。 咁你班姊妹咧，咁啊姊妹群嗰啲点算啊？ 咁當然人家就著得好温暖咁樣，咁我就其實都而家睇翻啲相都覺得好得意嘅。我睇到 low cut 咯，我身邊啲人就係羽絨啊、命啊。 有冇覺得好寂寞啊？有一種 我寂寞，我凍啊！嗰日 我覺得自己好有型， 係啊，冇人可以同到你爭風頭噶啦！啲姊妹個個都驚凍， 係。 但我想問一下你老公喺隔離要做啲咩㗎？ 冇嘢啊！佢唔系话冇事喎，你睇佢都冇嘢，啲蚊啊冇，你记唔记得佢冻？冇嘢，你睇佢几靓，行嚟行去咁样就喺度。其实我想话我呢个婚礼咁冻系咪？其实我同我嘅结婚系同咁冻嘅天系好有缘分嘅。原因系因为我嘅结婚相咧都咁啱系撞正大风雪去影噶。 喺边度影啊？嗰阵时 其实咧。我就好 hea 嘅呢個結婚呢個婚禮，咁其實我都要多謝我老公嘅，點解我打出嚟？其實我都多謝佢嘅。其實呢個婚禮我幾乎係我只係參與咗出席嗰一 part 嘅啫。咁樣咧，咁我當日就話啊，不如試探啦，咁結婚咁，不如人哋話影婚紗相喎，啊都好啦咁。咁咁啱就之前我唔記得好似一年咁上下啦。咁跟住我就因為要出 trip， 咁我就去咗麗江。咁去麗江咧，咁我就啊咁靚嘅地方唔好嘥咗佢啦，不如我哋上網揾下有冇得影婚紗相啦咁。咁佢又話我 OK 啦，咁當去玩啦咁。上網咧就揾到個好平好平嘅喺麗江影婚紗相，我是但啦，咁就去影啦。咁啊做完嘢之後就 stay behind 咁影啦。咁其實麗江咧已經好多年冇落過雪，亦都冇好似香港咁好多年嘅冬天都唔係好凍嘅啫。咁點知我結婚唔係我影婚紗相嗰一日，咁就之前都冇嘢㗎，一路 business trip 嘅時候都風和日麗，好靚好靚，天氣好暖咁樣，即係都要著羽絨，但係 OK 啦咁。咁點知當我影相嗰日咧，突然間個朝早大風雪咯，大風雪到係封機場，跟住我個攝影師同我講，佢話其實麗江七年嚟都冇落過雪㗎啦，今次係仲要封埋機場嘅大風雪，跟住佢哋好開心啦，班攝影師玩雪玩到好開心啦，但我當日亦都係著住 low cut 去影婚紗相嘅。当日仲要我坐喺有啲小桥流水，你知嗰啲地方，跟住后面有啲旅行团经过啦，咁就其中有啲香港团经过，咁我就已经喺度等紧影相，我哋等人过啊嘛，咁啊着住 low cut 系咪？跟住后面嘅团友就突然间好 serious 就讲佢，哇呢、這个新娘真系好犀利啊！你睇下我哋着晒羽绒，佢仲喺度着住 low cut 等我哋经过，我其实所以嗰次香港嘅零度，其实原来同我比翻我嘅婚纱相都唔系好冻啫。 但是阿妙，我好奇问一下嘅，因为其实普通我哋其他啲女仔咧，都可能对于婚礼啊，点好有自己盼望噶嘛，即系点解你又好似都几随和噶喎喺呢方面？ 其实啊， 我又冇好大嘅 fantasy 嘅对呢样嘢，其实，我又觉得，因为我嘅理念就系两个人喺埋一齐就，只要你大家都想同对方一齐就 OK 啦。结婚只是一个形式嚟嘅啫，喺我心目中，其实点解今次要搞呢个婚礼，都因为其实屋企人嘅需要，所以点解我哋就搞呢个婚礼？其实有啲嘢系唔顺利嘅，咁但我又觉得。你睇下幾得意！我到今時今日，啲朋友坐低食飯都會講，都會記得我嘅婚禮，亦都會講到我婚禮嗰日嘅嘢。我就覺得啊，其實唔需要每樣嘢都好 perfect 或者好完美。其實有啲嘢記得就 OK 啦，咁樣咯。 所以我都即係咁啱同一日嗰陣時做兄弟，我哋嗰陣時嘅主題曲咧，就係張國榮嘅《最冷一天》。 你結婚嗰日你播呢一 冇播，但我哋心裏面係不斷喺度講緊。我嗰日瞓醒刷牙洗面都播住呢只，我真係哇好有 feel 啊！今日咁，咁但係喺阿苗你心目中，你今日揾一首歌去代表你呢一個故事，嗰隻歌又係邊一首呢？ 我會想揾揾心裏日記，其實呢首歌就係我老公當日喺婚禮上面佢準備俾我嘅一首歌咯。 嗯，咁嗰陣時呢個應該係 surprise 嚟嘅咯，即係佢唱俾你聽係咪咧？ 都係嘅，但係因為佢好中意唱歌，所以我都成日聽到唱過我嘅。不過呢首歌就係佢第一次唱俾我聽咯。 嗰陣時應該好啱唱張學友嘅。因为够震啊嘛，可以好多位都可以震俾你听嘅。 主要系我震啦，应该嗰日系，应该系我唱嘅。 咁你仲记唔记得佢真系攞起支麦唱呢首歌俾你嘅时候，嗰阵时嗰个人个感觉系点样样咧？望住老公，啊呢个系我即系嚟紧嘅人生都同佢一齐噶咯，唱呢首歌俾你嘅时候， 咦，几好听，唱得。 好彩都冇失礼我咁样系嘛？ 冇错，冇失礼大家。 我明白其实点解系呢一首歌嘅，因为有一句歌词系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啊，因为嗰下都真系好需要有一个暖的手帮加下温啊，大佬好冻啊， 真系好冻，嗰日真系好经典咯，我 觉 得。 好啊，今日多谢阿妙同我哋讲呢个故事嘅冠名赞助咗你结婚。嗰一日系点样样嘅故事俾我哋听，多谢你， 多谢你哋 ，thank you。 夜之中，喜爱已星辰。从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迟迟才去睡，原因每页都有你，你是我全部往昔往，是我来日每一天，这日记由从前写到目前，偏偏是爱意，愿心中那日记随年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海中只爱你一人，为何如是我不需说道理，旁人难细读藏于我内心那日记，你是我全部往昔往年，也是我来日每一天，这日记由从前写到目前，偏偏是爱意，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 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电话号码1872388，继续打，等你打电话嚟。 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啊！之后有下一位听众啦。 喂 ，hello， 系你好， 点称呼啊？ 我叫阿泰。 hello， 阿泰，你好啊， 好年轻哇、啊，呢把声， 仲有啲少少怕丑添，唔好怕丑啊吓，姐姐呵翻。 系啊，阿泰今日有一个点样样嘅故事啊，想冠名赞助俾我哋。 有一件事是一直由小学初小影响到我大专，到即系到依家都仲有印象嘅一件事咯。 系 系。而嗰件事系我记得嗰阵时，细个个老师派卷，咁我唔知份卷要俾翻佢嘅，咁我就卷埋咗一个圆柱体咁样。 嗯， 我放喺柜桶嗰件单衫度，但系可能俾个老师见到之后，就叫咗我出去，当住成班面罚企咯，扮自由神像罚企咗成堂。然之后一直都唔觉得对我有影响嘅，但系一直好长嘅时间，我都好惊企喺人哋面前去讲嘢啊 ，even 系一啲可能自己识嘅题目啊，或者个老师讲咗啲乜嘢，我都好惊嘅。 系 咯。 但系我想问，即系嗰个卷即系嗰份卷啊，卷起咗，你话点样放咗喺柜桶，唔系一件好笑嘅事情。即系个老师闹你个位系乜嘢而觉得你错咧？ 其实系一件好小嘅事，但系我都唔知系嗰阵时个老师心情唔好啊，定系啲乜嘢就叫咗我出去扮自由神像咁罚企咯。 都唔知话唔话佢有创意好，要扮自由女神像呢一个惩罚。但我明白，其实小朋友系好容易有呢啲阴影嘅。 系你作为读过教育嘅时候， 系 即系我谂呢件事都唔系一个处理。 但系其实我哋嗰阵读书嘅时候咧，已经唔鼓励，甚至乎系希望我哋唔好用一啲羞辱式嘅惩罚。即系我嗱，即系我就咁讲，因为呢件事对阿泰有即系有心理上嘅影响啦。于是乎，我哋嗰阵时读书嘅时候，咁我觉得其实教育咧的而且确系要不断进步嘅。即系以前系仲系可以体罚，打手心，但系依家都唔得噶啦嘛，系咪？即系等你知道自己错咗系乜，咪得咯。 系咯， 系咯。但系其实你嗰阵时即系可能纯粹即系小朋友冇俾心机听书，即系 系咯， 冇留心，原来反而 可能贪玩咁样。 系咯，唔记得要交翻份卷啫。 系咯，又达唔到个目的，即系阿泰到而家都可能会觉得吓，其实嗰阵时嗰件事点解咁严重咧？咁样噶嘛？ 可能最大影响系咩？唔敢去美国咯，又每次见到嗰个自由女神像，我都唔开心啊！我扮过你啊，咁样。 咁所以一路影响到你，即使去到大专啊嗰啲喺人哋面前去讲自己意见都唔够胆嘅系嘛？ 系嘅，因为同埋即系只要有一啲可能 present 嗰啲嘢会紧张到好过分紧张，即系出手心出晒汗啊，有少少头痛嗰啲咯。 哦， 即系可能其他人会好有自信咁样去发表自己嘅意见，但系我唔得咯。 嗯， 系你有冇曾经争过嗰个老师？因为嗰一件事影响到去到大专都系咁。 有噶。耿耿于怀咗好多年咯， 系 你有冇同其他人分享过呢件事啊？即系例如可能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咁样，或者大专嘅啲同学， 好似冇啊。 多谢你，多谢你， 系咯， 第一个同我哋分享咗呢个故事。 但我相信你愿意将你呢个经历，即系今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 share， 就系因为你应该即系度过咗呢件事啦，系嘛？ 因为系上年年尾一个教会嘅 camp 啦，喺嗰度了解到其实。向前行的话，其实首先要放低自己过去先。 嗯，系啊，呢啲同失恋是同一个道理噶。 系， 大个都话，即系可能某一个人带咗啲伤口俾你，但系你就记得摆低嗰个人，同埋摆低个伤口，继续向前行。 继续向前行咁样咯， 几好啊！唔怕失恋啊，咁我哋就。 系咯，有冇觉得就系即系叫做跨过咗之后，自己唔知学业上、爱情路上都好似有啲着落啦，有啲好啲啦，咁样有冇咧？ 有嘅，不过都仲未有对象。 我想问阿泰，你而家读紧书定做紧嘢啊？ 读紧书 ，business management 嗰啲。 啊，应该好多女仔啊，系咪啊？ 唔系，因为我唔系本地 degree， 即系 top degree 咗、所以就冇乜。 未有可以認識到一下啲心意嘅女仔咁樣係嘛？哦，唔緊要啊，個森林好大啊，話你聽。係 啊，同埋你讀呢科出嚟做嘢嘅時候，大把女仔。 我驚到時太多女仔，你吃不消啊！太到時 揀唔到，係啊，眼花咁。 咁但係今日阿太即係分享咗呢個你由細到大對你影響好深嘅一件事。 係。 你揀選咗一首咩嘅歌去符合呢一個故仔咧？今日。 我揀咗9M88首《Hello Bye Bye》。 哇！你呢个音乐品味追唔到女仔，我唔信。 冇可能啊！起码琼女反应先，我话你。 系啊，即系呢个音乐品味实在太令我佩服你啦！真系即刻心心眼啊，对住你咁样。点解中意呢首咧？点解想拣呢首嘅？ 因为之前听你哋呢个节目听过一次啦，然之后仔细再听多一次啦。虽然呢首歌系讲女性生理周期，但系我 feel 到一种过咗个周期之后嗰种畅快，就代表到我终于都唔使俾自己过去控制嗰种畅快，好代表。 咦，你识得同我哋一齐玩踢歌啊 ？feel 到我哋啲踢歌都系类似咁嘅玩法。 但其实首歌真系咁噶，就系讲紧即系可能女性系即系生理周期的时候受到嗰个折磨啦，咁样咁就系希望尽快可以同呢啲痛苦讲拜拜咯。 都系 就系、是、hello， 拜拜拜拜拜拜咁样。但系哇，阿台你唔可以唔系有你头先嗰个故事嘅铺垫啊！我真系以为你打上嚟同我表白嘅，又拣我中意嘅歌手，又拣我中意嘅歌，又话俾我听系因为听我做节目认识咗呢一首歌。 咪咯，当年个女主持可能真系经历紧生理周期，听呢只歌令到你咁有 feel 可能。 我 partner 真系帮我咩都讲晒啊！真系，好啦，就希望阿泰真系唔系，我谂唔止阿泰啦，而系无论男仔定女仔都好啦，即系都可以抛低过去一啲沉重嘅枷锁， 系啊， 迎接轻松快乐嘅未来。哇，好靓啊，即刻好老土啊！ 唔紧要噶，你唔会知他日咧，隔咗几年又有一个听众打电话嚟话，啊，我当日听到呢个节目，听到主持讲呢啲嘢之后，我跨过咗一啲嘢咁样噶嘛。 系啊，好希望有多啲呢啲咁嘅听众打上嚟啊！我爱你哋啊！ 喂，但系多谢你阿泰，多谢你。即系肯分享你呢个好少同人讲过嘅经历俾我哋听， 冇错， 系啊，加油啊！你俾心机啊， 系啊， 出到嚟做嘢个世界好开心噶，话你听， 好快有女仔同你讲 hello， 系啊，好多谢你啊，泰，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 多谢晒 ，thank you， 拜 拜， 拜拜。 春渲染夜的冷，只有我们才懂，心情无缘多动，每个月都需要 so to so， 当作第二夜你心事对我说，当你眼角湿了说，把我做你唯一的风了，这是你要的真的 happy girl， 你只为个人生命的